好，那我们来看课本86页。好，裁判的效力呢，第一个是拘束力，刚刚已经讲了，然后第二个是86页的确定力。好，那86页的确定力呢，它的意思就是说，今天裁判他确定以后呢，他会有所谓的不能够依照一般的方法来声明不服。好，再来这句话呢，如果他是本来就不可以声明不服的案件，那当然一经裁判就确定。那如果本来是可以声明不服，只是因为下面的原因使大家都不能声明不服的话呢，那你要去看确定的时间什么时候，因为这个的话你要注意选择题，他会考。好，第一个是超过法定期间届满，那当然是届满期确定。第二个，他舍弃仓住，舍弃抗告，在他舍弃的时候就确定。好，那你说条文在哪里？在359条跟419条，哈、哦，就是舍弃权利那个对，359条跟419条，这个是上诉，也是抗告。然后第三个，好，撤回上诉或抗告在撤回时确定，这个是实务见解84年第9次刑庭会议的，所以我们要来用案例来看，哈、哦。今天假设说检察官收到是3月5号，被告收到判决是3月7号。那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声明不服？3月6号跟3月8号，然后加10天嘛，所以他可以提起上诉到3月15号，他可以提起上诉到3月17号，对不对？就是上诉10天呢、啊。我们从8、9、10、11、12、13、14、15、16、17，你说不是到18吗？时数问题呀、啊，前后都算啊。好，所以是到3月17号嘛，对不对？我们橘色是提醒啊，不好意思，我是字有点小哦。刚刚有朋友说比较后面，同学会看不太到。3月6号到3月15号，好，然后3月8号到3月17号，好，所以这是上诉期间，好，这是上诉的期间，就是合法还可以让你去考虑要不要提上诉的期间。然后这案件什么时候开？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声明不服？好，王绿色的，所以他是3月16号已经没有办法声明不服了，他是3月18号不得声明不服。那我们说，那这个案件什么时候确定？当然啊，到3月18号啊。你如果3月17号的话，人家被告还有权利理。好，所以你是用那个比较晚的那个 deadline 来看案件什么时候确定。好，那我们再往后再举例哦。假设说今天检察官在3月8号舍弃上诉，本案什么时候确定？只有检察官舍弃，被告没舍弃，所以一样到3月18号被告开始不得声明不服，3月18号确定。因为人家被告没舍弃啊，我们一个案子要看两照啊，又不是只有一方舍弃，然后案子就确定，没有那么简单嘛。好，那我们再第二案例，假设说被告在3月10号上诉，在4月10号撤回上诉，检察官没上诉，案件什么时候确定？我们来看哦，如果检察官没有上诉，就检察官的部分什么时候确定？就检察官的部分是3月16号不得声明不服嘛，就3月16号那天就开始确定。那被告的话呢，他有提上诉，撤回当他撤回了，你说那下问题来了，那哪天算确定？是4月10号那天确定呢，还是被告自己原来的3月18号那天不得声明不服确定？要用什么时候来当确定时间点？我们依照84年的第9次刑庭会议。他说以撤回日那天当确定，所以就被告的部分什么时候确定？4月10号确定。一个案件只有一个确定日嘛，所以你被告跟检察官这边挑一个比较晚的时间点，所以本案是4月10号确定。他喜欢你可能会有给你很多时间哦，3月16、4月10号、3月18号、3月10号，反正他就是把所有题目跑出来的时间点就 ABCD 选项要你选啊。你要知道我们是以撤回日那天来当判决确定日啊，这个条文没有讲，是实务见解讲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麻烦就在于说你可能要学的是实务见解。所以请你们看课本115页，这实务见解有附给你们，因为这个地方都是实务见解在补充的，所以必须要给你们实务见解。 在115页，这个有可能会变选择题哦，而且没道理，就是那个答案。好，就是书写就告诉你的答案，所以你们说这个要死背吗？哦，这个就是很遗憾的，这个就是要背的。好，在115页这边，我们有84年12月5号的84年第94行会，他说被告上诉以后，第一审判决属于不确定的状态，一直到他撤回上诉的时候，上诉权这时候才叫确定。所以是什么时候当确定日？撤回上诉日为本案的判决确定日，所以答案会是4月10号。所以其实这个单元哈，没有什么很深的逻辑，也没有很困难，你就是只要能够假想一个故事，然后去举例，然后问自己，然后依照实务经验去得出答案，依照条文跟实务经验去得出答案，这个地方是有固定答案的，好，所以这个地方你们就注意一下，知道懂了以后，它的逻辑并不困难，好，但是要知道它的正确答案在哪里。好，这是确定力的那个算法。好，那有了确定力以后，它的内容有哪些？第一个叫做形式确定力，就是不可以再声明不服。第二个，它的内容就要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叫内容确定力。第三个，这件事情不可以再做任何的争执了，这叫一事不再的效力，又叫实体确定力，又叫一事不二法，就是一件事情不能够重复处罚。所以我每次讲到这，我都想到那部电影。我之前有没有跟你讲过《致命追妻令》那部电影？没有，你们说哦，听起来很古老。对，就是你们看什么最气量什么大都有，好多，就有点年纪。我在之前的班长都说啊，这是我小时候看一部电影，然后后来我就回去查，好像是什么2001年的电影，我想说，哎，那好像也不是我小时候了。好，所以这部电影是10几年前没错啦，好，只是说不是我小时候。他这部电影其实我觉得英美有一些电影跟影集很不错，好像我本身我还蛮喜欢看那个。有一部影集还蛮好看的，你们考完以后年底，10月份以后考完，你说为什么10月？你一定有第二次的啊，你当然有10月。对，不对，有部电影很好看哦，《The Blue Wife》。你说这个好太太啊，去世太太有什么好看？他在演一个法律一对法律夫妻的故事哈，太太是律师，先是检察官，然后太太原本只是家庭主妇，因为你知道美国律师其实就当美国人来讲很好考。当然我们外国人要考美国律师执照不简单啦，但是就像美国来讲很好考，所以他们有很多太太都有律师执照，然后是挂在厨房跟厨师证照摆在一起的，好，反正就是证照一大堆哈，什么厨师证照，什么美容师啊、美甲师啊，然后旁边就有当律师证照。好，然后是那个太太原本是个律师，然后现在是检察官，然后呢因为检察官有被单位的陷害，然后所以他后来就是官职不保啊，然后后来之后太太就找来说啊，靠腰哈啊，那你居然没工作了哈啊，我只好重操旧业了哈，所以他就赶快把律师刀那张拿出来用，然后后来他就是在一间律师事务所里面从事实务工作，所以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好太太的故事，可是其实故事全部都是法律情节，而且我觉得很好，就是他一集就是一个重点，好，他不像说我们的名字农妇女子，好，就是一个怀孕。10个月正常小孩都出来了啊，然后先跟肚子还没大起来，所以就是人家那个就是一集就是一个食物歌啊，他就是在演办案的故事，是超好看的哈。虽然说我在看场上我这样讲啊，你说那我平常都看这个吗？我说没有，平常我都看福尔摩斯跟花边教主，就是没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跟一个学妹在讨论说啊，我平常我很喜欢看 Gossip Girl， 然后因为美国一个礼拜只有一集，而且他们会。播了差不多一两个月以后，就莫名其妙的嘛，再休息一两个月。我说休息什么？我就要等下一集。然后我就说，后天我们再等那高斯哥，我们就等到真的很痛苦。然后后来之后学妹就悠悠跟我讲说，学姐你的年纪会看高斯哥吗？我说干嘛这样子？老少咸宜耶！哦，虽然说他在演那种美国那种10-20岁的故事，不过就是很好看。就是美国有一些其实电影跟影集是还不错。然后他这致命追妻令呢，他在讲一个法律的故事。好，虽然说你会觉得听起来是法律嘛，好，我就简单跟你讲一下，3分钟赶快讲完。就是有对夫妻，好，他们去，就我喜欢画火柴人比较快，好，就是他们就是坐那个小小的那个游艇去玩，好，知道像我们台湾就是有些人大家都买双冰嘛，好啊，然后那人家外国人有些人都是买飞机啊，然后买船去玩。然后就是互相就是坐上游艇，他们是要到处旅游。然后呢，就是有一天呢，太太在一觉醒来，就是旅游好几天嘛，在海上航行好几天哈。那当然船没有沉，然后因为也不简单也好哈，就是科幻人员也说要拍这部3D 哈，这部3D 没什么好看的。然后呢，反正就是说这个太太一觉醒来以后，然后就发现现在不见了，然后船上都是血，然后就想说，哎。安都不起呀，船上是血，能继续玩吗？当然，赶快 返航回去靠岸呢、啊。结果后来他一靠岸以后呢，他就被抓了，他就因为一级谋杀罪被抓了。因为像人家美国那种 murder 是有分级数的，然后谋杀轻微是一级谋杀罪。他想说，可是我这没杀、啊，就莫名其妙。可是你想想看，如果是大白鲨吼，食人鱼三 D 吼，如果是食人鱼来吃他先生，那也不可能啊，船也没翻覆，太太也好好的，就是莫名其妙的，先生不见了，船上都是血。那因为就只有他一个人有在场，对，在船上只有他们不见了，所以。他也没有不在场，这里就说他一个人在场，所以他当然就是被控告一级谋杀罪。然后反正就是剧情的桥段起伏很多哈，但是我们今天并不是电影课程，哦，就是他那个剧情桥段就是起伏很多，但是最后呢，太太后来翻到一件事情了，因为他被控告一级谋杀罪，所以他被审判了，所以他就坐牢了。好、哦，他当然就是坐牢，就是这只有他翻到谁，好、哦，所以后来就坐牢。然后呢，后来他在狱中，然后他翻到说哈，其实这一切都是一个阴谋哈。哦，就是他先生呢跟外面的小三，好、哦，不一定叫 Cindy， 好、哦，最近不是很流行小三要叫 Cindy 吗？就是他的小三呢，哈、哦，就是他这个太太的朋友，最近流行，好、哦、朋友不要介绍给男朋友跟先生了解，哦，就是太危险了，就是好、啊，反正就是他们是好朋友啦，哈、哦，就是真正的好朋友，就如同那个犀利人妻，哈、哦，他的妹妹，哈、哦，没事住他家干嘛？后、哦、妹妹去外面租房子就好了，哈、哦，好、哦，反正就是他们俩好朋友。然后呢，先生就是跟他好朋友勾搭在一起以后，然后就是想说，哎，要怎么样能够让他太太，就是不要成为他们的拖累，最好就是让太太永生永世坐牢哈，就不要出来这样子。好，所以他就是设计了这一段阴谋哈。那当然，中间有些保险金可以拿。然后呢，后来之后，他还在狱中台上说，哎，先生没死，改头换姓哈，就是换一个身份，然后在外面跟小三逍遥法外。然后后来就很生气呀、啊，然后后来说他在狱中啊，坐牢会有朋友。然后呢，他有个球友是个律师，然后呢就问他说，问他说，啊，你们坐牢，因为当吃饭会聊天嘛，哈，啊，问他怎么坐牢，然后来就太太就说，哈，因为我是因为被控告杀夫坐牢，然后安东想，哦，杀夫好厉害，他说其实我没杀，然后他就把这些故事都跟这个律师朋友讲，然后后来说这个律师朋友就讲说，哎呀，你不晓得我们世界各国都有一个法律规定，叫做你现在是因为什么案件来坐牢？他说我因为杀了我先生，哈，假设是 A 跟 B， 他说我因为杀 A 而坐牢。然后后来之后这个律师就想说，那你懂不懂有一个概念叫做一事不再理，一事不二罚？因为你现在坐牢就是因为杀 A， 所以呢，你现在可以好好的在狱中表现，然后争取假释，然后争取假释以后呢，你出去你就把这 A 找到，就把他给真的杀了，反正你也不会再被判第二次。然后呢，后来整个剧情。好，就是高潮迭起，就是他在狱中锻炼强健体魄，好，他比男人还飞，就是人家在狱中谁在锻炼强健，因为出去要杀先生啊，好，然后所以他在狱中就锻炼强健体魄，而且因为他真的没有杀人，所以他表现很好，然后所以他也争取到假释，然后出去以后，故事的结局就是他后来把先生给杀完以后，空手过路的走在一片天空蔚蓝的道路上，啊，你们都说了，好难看，不好好看，我这样讲出来很难看，可是他故事是有起伏的，你知道吗？他是完全符合电影90分钟的法则，前30分钟剧情悬疑，中间30分钟遇到困难跟瓶颈，后30分钟正义必然战胜一切，就像是复仇者联盟啊！你想想看，他都串联了，若海岛是外星人，能看吗？一定要让他赢啊！射出搞不清我为什么浩克会这么强，哎，他也可以抓一整只外星人航空母舰，你说他只是个浩克。就是你们一定要这样子，就电影一定有这种黄金30、30、30的90分钟法则，所以他最后一定要让正义战胜一切哈，就是这个先生后来真的被杀了，所以这部电影很了不起，语重心长的告诉我们什么叫一事不再理。你知道美国就是这样啊，整部电影告诉我们什么叫一事不再理。然后之后我看完这部电影，其实我的反应不是一事不再理，我第一个反应是我好想知道这个律师为什么会坐牢。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什么律师不好好干的话就坐牢？可是呢，我这样讲完以后，你可能会说，哎呀，那太好了哈，然后所以以后就这样一事不再理。可是后来这个个案，我有跟一个在当法官的朋友讨论到，他说哈，这部电影也错了。我说，可是他这样演也没错，他就说，因为你想想什么叫事情，人、事、时、地、物叫做一件事情，对不对？他说，你只有杀这个 A 是同样一个人。你其他的杀人的时间地点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不是同样一件事情。我说啊，对哦，那这样的话，如果正确的教法要怎么教？好，哦，因为电影它不可能演得这么正确，演这么正确不好看。电影演的，就假设说，哈，哦， 是在2000年杀人，就是他被控告杀先生，然后被判谋杀罪，然后后来他可能坐牢坐了10年以后争取假释，在2010年争取假释以后，然后出去就把 A 杀了。然后我同学说时间点不一样啊，你看2000年跟2010年这时间点不一样，所以是不同个案，好，犯罪事实不一样。然后所以要怎么处理呢？假如说2010年是前案，2010年是后案，他就说好，他后来杀先生还是会被判杀人罪。然后我就说，可是他如果被判杀人罪，之前就因为杀人坐过牢啦，怎么会有一个人被杀两遍呢？然后说对，所以前面叫做冤狱。然后呢，这时候他可以请求冤狱赔偿。然后呢，我说可是冤狱赔偿没有用啊，他后面杀人要坐牢啊，而且这次真的是谋杀，对不对？这次是你看预谋了10年，还赚点钱的体魄，你看这个预谋很久哦。我说他这个谋杀他铁定坐牢，不会坐太短的，因为这次真的是有杀人。他说对，可是他在牢里面有个好康的，因为你知道，因为他有冤赔，有一大笔钱，他在监狱里面呢，别人没有电视，他可以买电视，然后吃好的喝好的，而且他里面是最有钱的，所以其他囚友一定会把他奉为是大姐大，所以他在监狱里面呢，绝对不会吃苦，可是可能还是要坐牢，所以没有一事不在理。好，所以这部电影你看完以后，你仔细想想，他只是电影要耸动，他要告诉你说啊，一事不在理是这样，可是事实上他自己也错了，就是他如果出来要再杀人，的确时间点根本不一样，根本就不同一件事情了。所以他后来上去还是要坐牢，只是说拿到冤狱赔偿，说他可以在狱中过好日子，就很像那个挪威杀人犯啊，就是前阵子不是有那个挪威杀人犯，就莫名其妙就是在一个学校的夏令营的活动，然后就是枪杀，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无用无仇，那群小朋友跟他没仇，反正他就是枪杀一群在夏令营的小朋友，然后说一大堆小朋友都死掉了。就是挪威疯狂杀人犯案件，然后他不被抓到挪威的监狱，后来你再看，见鬼了，你知道挪威监狱多好，还有健身房、独立的电视，而且电视还不是那种胖一幕的，还是那种液晶那种画素很好的，用那种数位的，还不是类比，就是你会看到说，天哪，那个真是超好的，然后吃好的、喝好的、穿好、住好的，在外面还会失业啊，然后住在监狱里面，什么都不用做，哈、哦，虽然说有的时候要做一点手工艺劳工，不过那个一点都不辛苦啊，好、哦，而且他又、就是。挪威疯狂杀人犯，他在里面应该也是大哥大级数了，所以你发现说，哎，这好像有点奇怪哈，就是我们的预设已经好到让人家觉得很像是在住免费饭店。好，所以今天呢，那个戏里面那个太太，她如果2010年要再杀人，是一定还要再被审判的，没有一事不在理哈，只是说她可以拿一大堆冤狱赔偿的钱，然后在里面过得很爽的日子。好，所以人家美国已经是演得很好了哈，但是认真一想，哎，好像还是有点瑕疵哈，在法律概念上交错。啊，不过如果电影跟你讲说他如果出来杀先生还要再坐牢一次，你说谁有什么好看的？对，就谁要知道这个法律故事哦？人家看电影只想看爽的而已哦，所以他戏一定要这样演。好，然后在87我们这边来看，好，所以在劝定力它的内部效力呢，哈，则是裁判本身好判断内容的效力哈，然后有罪科刑就处罚，有罪免刑就不用处罚，然后无罪当然就没有犯罪的哈，所以你自己来看它的效力那个加上那个衍生的后果。好，然后裁定有没有实体确定力？我们来看87页中间的框框。实体裁定跟实体判决一样哈，它也有实不在的基础哈，它有实体确定力。然后我们有实体确定力，就只有涉及到主文哈，理由栏没有哈，所以你们说有没有争点效啊？你民诉念太多了，没有，我先说吧，没有补争点效啊。好，然后既判力为什么要承认既判力？以后就为了诉讼经济呀、啊，我们还有避免被告受到国家双重处罚，还有法安定性，这个基本理论倒是不太会考。好，然后既判力呢，哈，在这边的话，它有分物的效力跟实的效力。既判力物的效力讲的就是那种一事不在理，一事不二法。然后既判力实的效力呢，哈，就是我们这边要教的，就是说哈，一件事情我们只能够在法官还有机会来及审理的时候，我们才让它有既判力。如果来不及审理的时候的话，那我们就不让它有既判力的效果。好，所以哦，我们的既判力实的效力，我们有几个说法。比如说有分判决确定时说、最后是审理可能性说，然后最后是审理可能性说有分为也是辩证时说跟确定判决时说。好，然后实务上的就是采宣誓判决时说。好，所以我们之前有一年国家考试，我们就把这国家考试的案例类型哈、画在下面那个图形里面来做说明。好，这个案例其实还蛮简单的。 最后事实神明的能据说什么时候是最后审理的机会，这有两说，一个是言辞辩论终结时说，一个是宣誓判决时说，然后呢另外一说反而是判决确定时说。所以假设说哈，我们说 A 到 G 是我们讲这种小于符号的案件，那就是既判例误的效率，对吧？就是它在一件事情里面它是一个案件，就是小于符号就一个案件嘛，跟我们在之前讲的案件单一性问题。那我们所谓的实的效力则是说，它除了是要符合它是一罪的类型，也是要法院来得及审理那才算数啊。如果法院都没办法去看到这个案件，你怎么可以把这个案件归咎在之前的判决里面呢？所以你如果是采延迟辩论终结时说，对 A 起诉，对 A 下判决，效力会给予 A到 B。 如果你是采宣誓判决时说，对 A 起诉，对 A 下判决，效力会给予 A 到 E。 如果你是采判决确定时说，对 A 起诉，对 A 下判决，效力会给予 A 到 F。 A 到 F 代表什么？如果你是采言辞辩论终结时说，E 跟 F 有没有受到既判例效力所及？没有，所以可以再诉，就再告没有所谓的一事不再理的问题了，因为他就没有受到既判例效力。我们说既判例必须要同时符合物的效力跟实的效力啊，两个相加才有所谓的既判例啊，就是才会有所谓的一事不再理的效力啊。好，那如果你是采宣誓判决时说，对 A 起诉，对 A 下判决，效力给予 A 到 E， 代表什么？丁有没有受到既判例效力所及？有，所以他有一事不在理。E 有一事不在理，然后呢 ，FG 就没有一事不在理哦。丁有G啊，其实G本来就是了。所以句也不用特别讲。好，那所以 FG 代表什么？仁德代数哦。所以你如果采延迟辩论终结时说跟宣誓判决时说，你的操作标准答案在一会不一样哦，对不对？一会不一样啊。好，然后呢你如果是采判决确定时说，对 A 起诉，对 A 下判决，效力给予 F， 所以 EF都有一事不在理，只剩下 G 仁德代数哦。那这个很简单嘛，就是你刚刚说它的逻辑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判别是很简单。那重点就是我们采哪个当结论？我们的实务的通说采宣誓判决时说当我们既判例实的效力，就是三说不一样啊，你总要有一个结论，所以你不能三说同时你通通都采，结论只会挑一个。我们实务采宣誓判决时说，然后几乎没有人采判决确定时说。其实理由很简单，如果你要采判决确定时说，案件什么时候确定？从大家收受判决议事时起算，穷尽所有的救济都没办法了才叫确定，就是不得声明不服就代表有确定力嘛。那如果说你今天采判决确定时说，有没有可能有种情形，就是被告他都一直不受判决，不受判决就没有起诉讼期限问题，所以他可以通过不受判决然后来扩大他既判例的范围，那我们哪那么好康能让他得逞？所以我们几乎不采判决确定时说。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案件为什么会受到既判例效力所及，是因为这个案件应该要在法官审理到的机会里面，所以我们要采最后事实的可能性说。那你说那是谁采延迟辩论终结说？像吕小生他是采延迟辩论终结说，因为你想说延迟辩论终结，我看到法官就不再判，就是法官他就不再看案件了，他不再看案件以后，接下来只是默默在写判决，宣判只把这个结论讲出来而已。所以吕小生他认为说，最后事实审理可能应该在延迟辩论终结结束前，所以老师采的是延迟辩论终结说。那你们说，那这老师讲很有道理啊，为什么是不要采宣判直说？其实是不要采宣判直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你可以看你刑法291条。 好，我们先说290页，我说在研究院做以后，如果有遇到必要情形，法院等你再开辩论。所以有没有可能研究院终结完后，法院又在审理案件？有，因为我们有可能再开辩论。所以只要法官还没有宣判，都有可能再审案件，那法官就应该要审到前面有可能产生的部分。那你说再开辩论这个机会高不高？依照我自己在实务工作的经验，我觉得还蛮高的。有些时候我们在等啊，再过几个礼拜就要宣判了，然后等到那天到的时候就赶快哦，就是请助理赶快打电话问书记官说，哎，到底答案是怎样哦，就是事情事书很想完之后答案。然后问的时候，如果书记官他跟你讲说，好好好，我查一下哦，判决主任是什么，好啊，然后这时候一查你就很期待答案嘛，然后等书记官他跟你讲说，哦，很遗憾的告诉你一件事情，法官说几月几号还要再开庭。我说不是宣判了吗？他说不，法官说要再开辩论。好，所以你会发现说这种机会其实还蛮常见的，因为我自己就遇过好几家案件在开辩论，可能法官他在写判决的过程中，判断他有些地方还没有查清楚，然后想说好吧，那再开个庭来查清楚，就是他很认真，啊，你又不能说 no， 对不对？法官很认真，你说我、哦、不要开了哈，我钱都说完了，我不想再帮忙开庭，哦，你不能这样，当律师不能那么难做，所以就变成说这种案件其实还蛮有可能遇到的，所以我们实务上说，真的法官最后不会再去管这个案件什么时候，一定是下判决啊，就是宣判。好，所以我们实务上为什么会采宣判时说，其实是因为在开辩论的机会还蛮高的。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哈，我们既判例必须要符合物的效力加实人效力。好，所以你如果是采宣誓判决时说，对 A 起诉，对 A 下判决，效力给予 A 到一。那如果你对一再诉，那这时候拍谁就一事不再理。你说，那如果又再告了怎么办？这时候法院应该要下302条第一款曾经判决确定的民事判决啊。那如果说你针对 FG 再告呢，可不可以下免诉？不行啊，因为他没说他既判定效力所及。你说可是他是案件单一性，那只有物的效力啊。我们说既判定要符合物的效力加实的效力啊，所以有关 FG 的部分是可以再行起诉，法院要维持履行，就是还可以再下判决，是没问题的。好，所以它的后续效果在这里哈，这个是之前的律师老板有考过的案例类型，我们只是把它浓缩变成这样的长相的考题而已啊。好，所以我们有关既判例的效力呢，哈，它必须要符合物的效力跟实的效力。好，所以它的物的效力有分起罪跟诉罪，当然诉罪就不会有到既判例相关的。好，然后实的效力呢，有三个时间点，一个是延迟辩论终结时说，一个是宣誓判决时说，一个是判决确定时说。如果采实务的结论的话呢，必须要在宣判以前产生的部分才有所谓的既判例。好，然后呢，你如果看物的效力一罪，那只要是这个上限的都是一罪。所以我们之前讲到说，林玉爽老师他有在他课本里面讲到说，他觉得啦，哦，他觉得案件单性同一性不一定要跟实体法上每一罪画上等号，他的有一个很重要理由在这里。他说，我们所谓的既判例，也不是只有抗物的效力啊，还有实的效力啊。真的会有既判例的，并不是只有所有一罪案件啊，你还是要去考量说，他有没有在宣誓判决的范围内。所以真的会有既判例，其实是在这个很像你 very 这个格子纹的状况。你单纯只有绿色的物的效力一罪，并不代表它就有一次不在理的效力啊，你必须要实的效力跟物的效力加起来它叫有既判例。好，你光一个其实是不足以认定有没有所谓既判例效力所及的。好，所以这个是讲既判例，就是确定你的效力。一般的案件还有宣誓判决，不是所有的案件都有宣判哦。因为我们说既判例时的效力，我们实务通说采宣誓判决时说，但是不是所有的案件都有宣判时啊？你说会有案件没宣判时？有啊，就像简易判决啊，简易判决它不经通常审判程序就可以结案了，所以它就不用开庭宣判，它是光书面审理就可以结案。那所以它不开庭，它就没有所谓宣判庭。那没有宣誓判决这个时间点， 那到底检判觉得十个效力要怎么认定？好，那以前国家考试有考过哈，在检事官的考试有考过这个题目，所以其实检察官考试的考题反而比八十八页律师法官曾经考过考题还难，因为他考的是一般，他考的是检应判决。所以我们来先看八十九页这边数字第四点的检事官的题目，我们先来看题目，然后等一下我们再从题目再来看一下理论内容。反正他说哦，甲基于概括犯意，连续在1月1号、2月1号、3月1号分别偷 A、偷 B、偷 C， 然后他偷 A 手表部分呢？经甲官向地方法院检领申议检验判决主行，法官在2月5号做成检验判决，对甲处罚金5000元，然后在3月5号送达于甲，然后因为没有上诉，案件确定，然后4月1号甲方才看到说啊，还有又是被偷啊，这时候该怎么办？可不可以再另案再起诉嘞？所以在当年检事官考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没有念到检验判决既判例实的效力，然后就想说那该怎么办？因为你找到宣判时说。像遇到这种实例，你有个好处，就是说你纵使书没有念过，有些时候你把图形画出来，答案会出来。好，所以你看哦，它的图形是说，甲基于高光范例，连续在1月1号、2月1号、3月1号偷 A 偷 B 偷 C， 反正就是这，反正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先把图形先画出来嘛。好，然后呢，偷 A 的部分呢，2月5号做成检验判决，等在这里。好，做成判决，然后呢，3月5号送达给甲，反正你就把题目有给你的讯息就把它标进去。好，然后因为没上诉，所以就确定了。然后4月1号，你现在又遇到还有别的案件，该怎么办？所以这题目就是问你说，对 A 起诉，对 A 下判决，效力及予范围多大？你说，好啦，我知道 A、B、C 如果在92年当时还要连续犯，所以他是误的效力是一罪。那这个题目它不是考你既判例误的效力，它是考你既判例实的效力。如果找到宣判时说好无所谓啊，找到宣判时说它不是给你两个点吗？所以你看题目就可以掰出来说，那这两个点就是分别两说，所以一个叫做判决成立时说，一个叫判决送达时说。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考实例反而有个好处，就是说你书都没有念过，有的时候你可以猜，就是你从他题目给你的讯息，你就猜说那就是这两个节点就挑的嘛。好，你如果想判决成立时说，就在这边，对 A 起诉，对 A 下判决，效力给予 A 跟 B。你若想判决送达时说，时间点拉到这边，对 A 起诉，对 A 下判决，效力给予 A、B、C， 因为都在送达前面了。好，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4月1号对不对 ？B、C 再诉，如果效力给予 B， 这一说你对 B 就有既判例啦，就曾经判决确定了，你就不能再诉了。对 C 呢，不受既判例效力所及，仍得再诉为实体审理。如果你采下面判决送达时说，对 B、C 同时都受到既判例效力所及了， B、C 都有一事不在理效力啊，都不得再诉啊，法院也不得再为实体审理啊。所以你最后你只要想，那这两个你要采哪一说就好了。你最起码时间点已经抓到了，所以考实例题不见得比较困难，因为你完全不晓得这两个学说，可是你从题目标出来这两个点，你就想说那好吧，那你把这两个点就是分成两说，然后你就自己去想一下说后续要怎么推演就好了。好，那我们的实务上面，司法院跟法务部都分别都有采两说的意见。那如果是出这一题的老师呢，哈，就是比较可能像是林俊宇老师出的题目，因为林俊宇老师他在课本上他有讲到这样案例，那他的新证呢是采判决成立的时说， 么？因为你如果是采判决送达时说，那感觉被告就可以用规避送达的方法扩大侵害你的范围。什么是送达？他收到才叫送达，他就是一直不在家，一直不给你签收，那侵害你范围就无缘无故扩大。你觉得我们会开这种漏洞给被告吗？不会，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一种法律的漏洞啊，就是你可以用被告钻漏洞。所以最好他的结论是采判决成立时说。好，所以呢，我们在活动法看87页上面的那个文字论述。好，所以因为简易判决它没有所谓的宣示时间点，所以我们自己要去找时间。好，然后第一个是判决成立时说，然后第二个是判决送达时说。好，然后这边学者意见只是林俊老师意见嘛。好，他是比较倾向采判决成立时说，因为他说拘束的生效时间点跟侵犯这些延展时间点不一定变化的哈。然后第二个他说也是要看有无实际审理可能性为标准啊，你判决都写出来了，就没有所谓实际审理可能啊。因为我们之前讲为什么采宣示判决时说，不也就是采在最后是审理可能的机会吗？那今天法院简易判决就写出来了，那这时候他就不会再审啊，他不会再审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后是审理可能的机会。哦，然后其实他最主要理由就是说，我们也不要让被告以收受送达来规避这种既判例的范围了。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你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89页的内容哈。那这个地方我来讲的话，其实懂了以后就很简单。好，然后因为既然讲既判例哈，所以有实际的效力，有物的效力。不过物的效力是案件单性同性问题，所以在90页这边我就不说了。好，如果再讲案件单性同性，大家会哭，然后就不想听。对，好不容易上一半都结束了哈，就案件单性同性其实是比较复杂啦哈。那但是你只要把基本国家考试会考的概念理清，我想这个是比较实际的。好，然后确定力的排除，我们来看91页这边。好，原则判决确定后就会产生刑事确定力，然后本案裁判就有实体确定力。好，除非有那种例外情况，我非原状再审跟非常上诉，他才会把确定力排除掉啦。好，然后我们的判决还有第三个有执行力，就是这个判决判了以后，我们就实现内容啊。所以这个被告如果被判完以后，我们会透过检察官去办理执行作业。然后第四个有证明力，好，就是说有可能这个刑事案件是可以作为后续附带民事诉讼的事实认定的哈，新民事的事实认定。好，我们再来看92页。我们来看无效判决。好，诉讼关系没有发生或已经消灭所谓的判决就叫无效判决。然后无效判决是内容不生效力，但是它这个无效判决判决它就实际上存在了，所以它还是有一个判决的形式，所以它就是一个违法判决。好，那什么情况会构成无效判决呢？送来看92页的种类。好，诉讼关系没发生、已消灭或是其他无效判决，就是你要看它是哪些类型啊。哦，那你说像什么叫做诉讼关系没发生？人家没起诉、没上诉案件，然后法院自己很鸡婆去审理，不告不理啊，人家没告你干嘛理？好，所以你在人家没告的部分就去理的案件，这个就是无效的判决。好，然后我们来看无效判决的效力，在92页这边国字光53。好，判决既然已经成立了，好，然后它有重大瑕疵，好，它当然不会发生它内容的效力啦。不过它只有不发生内容的效力哦，那这个判决它是形式上就是存在，所以针对这个错的判决，还是要依照法定程序来加以救济。好，那你说怎么救济？好，没确定的话，来得及上诉就上诉；然后已经确定的话呢，哈，这时候我们就提非常上诉来救济。好，然后在这边的话呢，我们要顺便要讲到被告死亡在各个诉讼程序的影响。其实我们在之前，好，在被告的单选中有先讲到这个程序规定，哈，就是说在这边的话呢，哈，因为被告死亡的判决，哈，在我们国家考试，哈，去年有考到，哈，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花时间再来复习一下。好，我们来看哈，被告死亡对诉讼程序的影响。好，第一个，被诉前起诉前被告死亡，好，那这时候当然那就不要起诉啊，吼，所以正好都讲到下不起诉处分，好，那理由在252第6款，好，被告死亡下不起诉处分。那如果不小心把死亡的被告起诉嘞，法院就要下不受理判决。你说那是哪个理由？有第一款跟第五款，我们说第一款是概括的，所以要优先用第五款，因为第五款是具体的，是列举的。然后呢，第二个，如果起诉以后判决前死亡，法院要下不受理判决，那当然就被告死掉了，所以你不可能送达了，好，就是他也收不到了，好，所以也没有什么上诉期间的问题。然后如果判完以后呢，你还没送达前他就死了，这时候就只要把案件归档就好了，也不用再送达了。好，那如果送达后上诉前死亡呢，在原审的法院死亡，这时候没有 任何一个法院诉讼系数，因为原审已经终结，上诉审还没有诉讼系数，这时候就向裁定驳回。这个理由之前我讲过，如果上诉以后系数在上诉审以后死亡，这时候上诉审法院要向判决驳回。好，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哈，请你看一下，没有，就是上诉以后才发现到被告在送达前就死亡，那个送达以后上诉前死亡，这时候就要下判决驳回。那如果上诉以后才死嘞，就是他都合法上诉以后才死掉，那上诉其实那时候被告还没死哦。好，在这边的话呢，你就用合法上诉被告死亡来加以处理。然后呢，因为我们在被告死亡的部分，好、哦，你可以看到条文就303第五款，就是不受理判决。然后二审准用一审，三审也准用一审。所以如果说是二审被告死亡，这时候法院就用364条准用303第五款。那如果合法上诉三审以后被告死亡，这时候我们就用三审的准用，好，就用384条，384条在94页，不好意思，94页，在诉讼官回应这边是合法上诉三审以后被告死亡，然后二审还是要向被告死亡的不受理啊。好，所以这时候呢，好，这时候就用384条准用303第五款下不受理判决。那如果是被告是不合法上诉死亡的话呢，好，这时候原审就要裁定驳回，那原审没有裁定驳回，上诉审就用判决驳就好了。好，那你说这个地方国考老师有没有考过？好，请你们拿出100年司法官二试的考题。百年司法官的第四、二次，我们那个发的补充资料它拆开来了，所以就我自己是把它并在一起了。哦，我是建议你们就是也把它并在一起，要不然好像有点零散。因为律师考题它就是很好的把它并成一小本，啊，司法官就可能拆开来了。好，我们来看百年司法官二试的第四题。天哪，题目好长。对啊，题目很长。然后我们先处理现在可以处理的部分，在第四页，好，一百年司法官二试的第四题，第四页的第四题。就是我之前有跟各位报告，我们现在刑法题目混在一起出，可是其实从题目里还是可以看出来，它是分开来，第二题是刑法。三十九是刑事啊，然后第五题呢再开一半是刑法一半刑事，那只是把它变成一张考卷，那题目并没有特别准确啊，就去年是这样啊，当然有可能今年它可以慢慢设计成什么考题。好，我们来看第四页哈，第四题题目的第四页第四题，他说100年7月1号，甲在百货公司偷你的皮包，得手以后呢，翻到里面有你的邮局存折跟一件章，然后他就去领钱了。然后你就报案啊，因为掉了嘛，然后报案，然后检官就提公诉，然后你在警局跟检官身份那个侦讯的时候，都是说他是被害人，然后没有拒绝，然后他在警局的时候指认甲哈，曾经有跟他搭讪，应该就是偷他东西的人。然后第一审审理以后呢，证人丙他到庭的时候，在甲诘问的时候，他有证称，他有一天他在跟甲闲聊的时候呢，有听到甲有说乙的东西不见是他偷的。然后第一审呢，他就判甲窃盗罪，因为想说有被害人就是他，然后有另外一个证人也说都是这个甲。好，然后所以就针对甲的窃盗罪，好，就是加以论罪。然后另外就甲先生伪造文书诈欺，因为他偷了东西以后，然后他去领钱嘛，好，就形成文书诈欺。好，然后呢，他再依照想抗竞合办去找一个重的，想看到说窃盗罪跟伪造文书跟诈欺，就是比较重的，就是刑事伪造文书。好，所以他就从一重论主行政伪造文书。好，然后这个题目有两个小题。好，他说第一小题是检察官在若检察官跟甲在一审审理中对乙、己、云这样的东西就跟丙的证词都表示同意作为证据，然后甲只有说这个证据不实在，然后一审判决以后甲不服就提二审上诉，二审法院审理中主张乙第四陈述跟丙的证言都是传闻没有证据能力，请问这些证据的效果为何？他在考证据能力，在考传闻法则的问题。所以第一小题我们在第四回传闻法则会花很多时间来做说明。第二小题呢，他说如果二审判决驳回甲的上诉， 甲就具状提起三审，啊，提三审就代表说我是对二审判决说不服嘛。然后呢，二审判决以犯罪所得财物有限为理由，认为说，好、哦、量刑看太重了。然后这时候甲，哦，还有另外一个案子在押，在上诉期间内呢，他就把上诉书交给看护所长官，然后看护所长官呢没有把上诉书送到法院。你说，哎，这个长官也很眼光，人家送到上诉你给他，说啊你没给他提，然后甲就死掉了，该怎么办？这个题目的重点就是说，上诉时候死掉了。好，那上诉时候死掉该怎么办？好，那这个题目又考到一个问题哦，他跟长官提上诉就死掉了，上诉书没有到法院，因为长官没办法，到底他是我们哪个阶段死亡要处理的范围？好，请你从课本93页跟94页找出这个阶段答案。他不是请求前被告死亡，所以第一关也没有，然后也不是请求判决死亡，也不是送完前死亡，也不是送完后送前死亡，他是什么？上诉以后死亡，对不对？所以他是第五个阶段上诉以后死亡。可是第五个阶段上诉以后死亡，你要看他是合法还是不合法上诉啊？你说那科所长官没有帮他送上诉书，到底是合法还是不合法？好，所以在93页第一段是合法上诉后被告死亡的处理方法，在94页上面主驾24、26第七行的数字2是不合法上诉死亡的处理方法，所以你现在就是要选择是第一种处理方法还是第二种处理方法嘛？好，请你们看一下第5页，你答，就直接看第二段你答好不好？因为第二段你答不是我们现在要处理的哦。第二点，他说，第一点，在监狱或看守所被告上诉期间内，向监所长官提出上诉书状，视为在上诉期间内的上诉，所以依照我们刑诉法351条，你看看一下刑诉法351条，这个是351条第一项。这个问题就是跟你讲说，是你长官没有帮他提的，人家已经提了啦，所以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合法上诉，对不对？对他而言是合法上诉啊，所以你这个题目的解答会是我们课本93页，课本93页第五个阶段死亡的第一点的数字关乎一合法上诉的死亡处理方法。因为在94页是不合法上诉的死亡处理方法嘛，啊，我们说他这个案例到底合不合法上诉？没有帮他把上诉书移给法院的是监所长官的错啊，不是他的错啊。所以在351条说他已经提了上诉，在监所里面跟长官提就算是合法上诉，所以我们的答案会是这一段。啊，不难吗？就这样吗？啊，这一题是不是拿到了？他是这样子，对啊，就这样啊。你以为国考他要怎么考？这不就这样考吗？所以啊，你看我后续解答，好，就是说你要怎么处理被告死亡的上诉，用准用一审的303第5款，他是上诉到几审？上诉到三审，所以你要用387条准用303第5款。上诉二审的答案啊，不好意思，好，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这里，就是12。然后这是数字2，因为一是上诉二审，二是上诉三审，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会在第5点的数字1的数字括弧2上诉三审。好，上诉二审，你就二审的准用一审啊，二审的准用一审是在我们课本93页倒数2行，36是准用303第5课。然后上诉三审是用387条，准用303第5款。我们的条文为了立法经济，就是一样的事情，不要一审写、二审写、三审写。所以在被告死亡的处理方法，我们写在一审，现在不受理判决。二审跟三审就去准用它不就好了？所以你在申论题，在座的同学，你们一定都会考到第二试，好，不用担心。你要有这样的企图心，好不好？一是抓到2/3，不过不会是你们，因为第一次没过就没第二次啊，没第二次的话，那就一切都就一切都是白费的，你知道吗？所以你一定要第一次一定要过，所以选择题当然是很重要，第一次一定要过。可是 你不能够只过第一次啊，因为真正能够上考是过第二次啊。好，所以你一二次都要会，说你们现在考试很困难，好，像我们以前只要考试公平就好，你们现在什么都要会。二试的条文会发给你，但是要翻得到，对，他发条文给你，很多人都是随缘翻，然后整天都看条文，对，你条文考前不看，然后考试当下的几个小时都没看，所以你之前就要去想，我们的条文它会有一种立法经济的概念，它不会说一件事情重复写三遍，它就写第一遍，然后后面都准用，所以它考你二审，你就不用很浪费时间，你纵使不晓得条文在哪里，你就翻二审单元的条文。他如果考三审，你也不用条文从第一条看到后面，你就看第三审的条文。所以二审的准用在364条，准用336块；三审准用在387条，准用336块。所以这个题目它是考你上诉三审嘛，所以你用387准用336块，你好吧？它题目考你上三审，就是管上三审，所以这个题目答案就这样结束了。所以叫一至三年三，就是387条准用336块，一至不受理判决。啊，你要特别注意哦。我们350条不是说他向行政长官提上诉，案件就是视为合法上诉吗？视为指的是法律的理智，对不对？这个应该你们法学修论都有一个基本知识嘛。法律把它锁定在这个权利义务法律关系，所以不得再举反证推翻，这个退定不同，对不对？视为跟退定不一样，视为是不可以再举反证推翻，就代表说法律就直接告诉你说，那种案例就是合法上诉了。好，就是你从351条可以看得出来，你要走的路径就是合法上诉这个路径。好，所以15分就考这样了，他没有考得很复杂。好，所以你还是要基本功要打稳嘛，吼，不需要一直假定说国家考试考得很艰涩，然后是什么那个什么从来都骗不到的，可能会有这种题目，不过这种题目要出出来机会不太高，而且你想大家都不会的，你不会还不觉得你错很严重，对不对？因为大家都不会。啊，如果大家都会的，你看这个单元谁会没念到？大家都有念到，就说你没念到，那这感觉就很严重啦。你看大家都会写作文，不会写到这个就很明显。哦，所以你还是要筛选掉2次的1/3才能够上榜。哦，所以你在这部分的话，基本功要打稳。这个地方应该每个老师都有上过这个单元的内容，哦，所以你应该要会的。哦，这个单元不能够说不会。虽然说可能像去年考这一题，很多人都说考太细了，可是一点都不细。因为你早念到第二回，这个地方就念到了，但甚至不要讲第二回，其实第一回在背到之后，我们就讲过一次，这是已经算第二次复习了。好，所以这个你本来就是要会的，所以其实去年考试它并没有考很刁钻的考题。坦白说，去年反而三合一以后的考试，它的申论题是考那种你本来一般念书都会念到的，而不是说这是什么哪个独门见解，你要特别念到哪本才念到，没有，是你应该一般练习的说法，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人人都要念到的单元，而且还很前面，这个地方还很前面，它都还没到正立场组分哎。这单元是很前面的，好，所以去年就是考这个地方，好，所以请你要特别注意。好，然后我们再来看94页，下面上诉误判程序驳回的救济。好，人家是合法上诉，然后你法院误以为人家是不合法，就把人家给驳掉了，然后后来才办法说啊，搞错了，对，是你驳的是错，人家上诉是对的，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好，那我们有两种处理方法，在94页这边。好，所以你不是有星号吗？不合法上诉为不合法上诉，予以驳回。你是可以直接想，好吧，那这样我不会是错了，我就赶快再帮你补个执行审判呢？还是说你要提起非法上诉，回复诉讼程序以后，你再来做认定？好，你有这两种路径可以走。那我们实务分别这两种情形都有实务见解。好，那我们的结论呢？哈，我刚刚有跟各位报告说，我们今天有发补充资料 B2， 然后因为补充资料 B2 呢，这边有在多出的有今年第四次行政会议，所以今年第四次行政会议就在处理这个问题。好，所以可能上午的时间哈，我们这边第二回有一点点内容可能要留到下午啦。好，所以你们中午吃饭如果休息够的话呢，你们可以先看这个实务见解，然后呢，这边有个相关考题。在去年100年律师的第四题，其实去年100年律师的第四题跟去年100年司法官的第四题，这个概念都考出来，就是刚刚那个概念都考出来。所以如果说你先考过司法官的考古题，然后再过一两个礼拜再考律师，一模一样答案应该要会写。可是律师的第四题，它又多了我们现在要付的补充奖励 B2 的那个 不合法上诉为不合法驳回处理方式的概念进来，它只是多这个概念进来，可是它基本还是有这个刚刚104法中第四题的内容。好，所以你们中堂吃完饭以后还有一点时间的话，请你们先看补充资料 B2。好，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把这个单元来做一个最后的那个最后的结束的。好，所以我们在第二回讲义把94页这边后面讲完以后，第二回就结束了。好，所以我们后面那15件点你们可以自己看。然后我在第二回后面有附，就是像是127页、129页有附一些什么，像那个就是这一回讲义相关的一些国家考试的考题。好，那这个话就请你们自己再看，就是我们上次有讲那一题，就是127页，有时候年份是那个考题，好像很多同学这个地方就觉得这个15件很奇怪。好，这个15件在93年度是考出来，这个题目我们上次有讲过了，所以那我就不说了。好，就是在当年93年度是考出来，其实是被批评的啦。好，是大家都会觉得说这15件是要被评论，而不是要被大大赞扬。好，但是你要评论15件的前提是要知道15件。好，要不然连评论你都找出了基础来。好，所以这边的拟答呢，哈，就是我们上次是有口头，我们先解题过，然后拟答我刚刚127、128页。好，所以我们等一下讲完不合法上诉，不合法上诉为不合法驳回，还有补充资料 B2 讲完以后，我们第二回讲义我们就结束了。好，所以我们今天下午的课程重点会放在第三回的强制处分。好，所以如果有同学没有拿到第三回课本的话，不要拿分班拿。好，那我们先中堂休息一下。来的时间很固定，就是可能有同学今天还是第一次来，我们下午是都说明天是来还来，欢迎非常welcome welcome to our class。好，我无所谓，只要跟你讲1:30到4:30，好，下午4:30到5:30。